就心慌，寂寞来得匆忙，没有一个方向逃亡。翻遍你的过往，却装满我的渴望，曙光却学不会投降。我是卑微的偏执狂，放任倔强，还对你有妄想，弥漫你的模样，也不回头撞向南墙。最泛滥的欲望，遗忘才算荒唐。我用今生的理想为你名状。我是可笑的偏执狂，伤亡无处安放。谁说念念不忘，贪来何必有回响？理所应当埋葬在你的身旁。 可笑的偏执狂，伤亡无处安放。谁说念念不忘，贪婪